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两人远远坠在莲喜身后，只见他行进甚是小心，东张西望，总显鬼祟。不多时跟到一处，展昭咦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 咦，是姚美人的寝殿。” 是啊，姚美人的寝殿不是已经封了吗？她还能进去？这问题很快有了答案，但见莲喜七拐八拐，径自后面的小小角门进去了。端木翠与展昭对视一眼，随后跟上。莲喜径自去到姚美人卧房，门扇虚虚掩着，自门扇处看进去，他似乎是在等什么人。端木翠眼珠子一转，伸手就在窗棂上轻磕了一下。莲喜一惊，脱口道：“ 是婆婆吗？”“ 婆婆？哦，莫非莲喜等的就是楚服？”端木翠正思忖着，莲喜见外头不答，心中警惕，起身出来查看。端木翠看向展昭，以手示言。展昭心中会意，两人身法极快，以手交握，瞬间身形轻起，坠于檐下，带得莲喜出来，趁他不备，迅速落地，疾步入房，四下看了一回，一前一后伏到了床底下。这几下动作极快，前后相接，环环相套，心随念动，一气呵成。端木翠只觉好笑，展昭却担心他这几下运动带到伤口，正要出口相询，端木翠却突然拉了他的手，另一手在地上迅速滑动。展昭低声回道：“ 写什么？”“ 若莲喜等的是楚服，楚服一来便会察觉房中有别人，我设下咒语，届时我们不出声，也千万不要有什么动作，只要楚服不朝床底下看，应该就会没事儿。”正说到此处，门扇忽然滋呀一声响，紧接着重重关上，室内抖得一暗。展昭动作极快，迅速揽住端木的腰，向内里避了避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噤声。寂静之中听到莲喜压得低低的颤音：“ 婆婆， 莫非楚服到了？”端木翠心中一凛，当真是动也不敢动，连呼吸都放缓了许多。就听有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 事情都办成了？”“ 办成了，昨日已经按婆婆吩咐给了那女子一针，料想她以后不会再找婆婆的麻烦了。今日晚些时候我再去探听一下消息，不过我猜想他也跟姚曼碧一样，已经被蛊虫吃得干干净净了。” 端木翠心中大恨：“ 放出去的蛊虫尚未归返，你再去探听一下也好。” 紧接着便是不生息苏，听声音是往床边走的。端木翠正暗暗祈祷两人再多说些，好让他多得些消息，忽觉顶上床板一沉，似是有人躺倒。端木翠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楚服又要行什么妖法？他看展昭，展昭的眸中也掠过一丝疑惑，正纳闷着，莲喜忽然嘤咛了一声，紧接着便是压得低低的喘息。端木翠蹙眉，展昭神色慢慢起了异样，眼帘一垂，避开了端木的目光。再听了片刻，莲喜的喘息声慢慢转作了销魂的呻吟，床板摇晃得厉害，发出了滋呀滋呀的声响。端木翠怔愣了半晌，忽然就反应过来，难不成这两个人在行羞耻之事？可是莲喜不是女人吗？楚服不也是女人吗？女人和女人之间…… 端木的脑海中浮现出楚服着男装时的模样，还有杨戬每次看到楚服时不加掩饰的厌恶之色。男男相欢称作龙阳之好，女女相慕谓之魔镜之癖。难不成这楚服是魔镜？耳畔的呻吟声越发肆无忌惮，端木翠的脸热得发烫，这样的羞耻之事任谁碰上都难免尴尬，何况这床底下可不止他一个人呢。端木翠恨不得地上裂条缝让他钻进去，目光再不敢看向展昭。公孙策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刚从宫里回来的这两人有点不对劲，明明是走在一处的，一个看东一个看西，距离保持得刚刚好，半尺，不远不近，看起来是三人对话，实则都是一对一，要么公孙策对展昭，要么公孙策对端木翠，展昭与端木翠之间的交流根本为零。画工将未央宫帛画的底稿送来，公孙策让两人将帛画展开，两人都很有默契，戳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硬是不挪窝。公孙策急了，再催时两人才磨磨蹭蹭，展昭拈起帛画一头，端木翠拈起另一头，都只拈那么一小角，似乎拈多了就会男女授受不亲。末了公孙策言说今日要准备些食物，明日再行大计，两人可以各回各家自行安歇了。刚说完，眼前一对男女健步如飞，一个回房一个回家，唯恐走得慢了。公孙策个人感觉用落荒而逃形容二人最是合适不过。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公孙策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是此趟合作不甚愉快闹了别扭？想了半晌无果，只得先将帛画卷起，方卷好，外间便传来展昭的声音。 赵虎， 哎，展大哥。 从声音听来，赵虎今儿个精神不错。 这是涂抹外伤的药膏，你跑一趟，给端木姑娘送过去。 赵虎假惺惺的推辞，如同一切热心的旁观者，试图给两人多多营造独处的机会，声音里带着故意做出的暧昧。 展大哥，为什么不自己送呢？ 展昭的声音蓦地转作凌厉。 让你送。 赵虎一听是吓了一跳，因为下一刻公孙策就从虚掩的门扇中看到赵虎小跑着出去的身影，手里分明握着个白净瓷瓶，跨门槛时还踉跄了一下。展昭的身形还映在窗扇之上，公孙策微微一笑，似是独吟，又似是有暗指。 城门虚火，殃及池鱼。 展昭一定是听到了，他略略偏过身来，唇角微扬。 先生房上积雪甚厚，是时候扫扫了。 啊？积雪？开春的天气哪里有积雪？公孙策怔了一怔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展昭是绕着弯让他莫管他人瓦上霜。于是公孙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一定是吵架了，一定。晚间，包拯、公孙策与展昭三人在书房议事。公孙策表示诸事完备，只等在宫中起未央幻境。包拯看向展昭， 那楚服的藏身之处已经找到了？ 姚美人寝殿不远处有一口废弃的水井，属下亲眼见那妖人引入井中。 公孙策适时添了一句， 包大人，此事还需大人入宫面圣，明日晚间屏退姚美人寝殿所进居住之人，亦不能让洒扫的工人靠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傲一山巍。